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79面，379面，我们从第一行看起，第一行看起。佛即知之者，如来悉知悉见也。观经曰：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一切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是以人心与佛心，无毫厘虚间而无毫厘虚间隔，故感应道交不可思议。前面呢，我们学习到此地啊，这一个概念呢，对我们学佛，特别是修净土的同学来说呢，非常重要啊，这是正知正见。那就是说明了宇宙佛法讲的变法界虚空界确实是一体，贤首过世的还原观里头告诉我们，无论是精神现象或者是物质现象，它都是非常快速在震动它是一个波动的现象。那么这个现象呢，在大乘教里面称它做无实无明。要知道自信真心是不动的，没有这种现象。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自然现象。从自然现象变现成精神现象。有受想行识，从精神现象呢，再演变出物质现象。这在大乘教里面称作阿赖耶的三细相。阿赖耶其实就是我们先前的宇宙。三细相就在我们眼前。但是我们的眼能不能见到呢？给诸学请不到。谁的眼睛能见到真相呢？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呢？佛眼。大乘法相为实宗，可以说是大乘里面的心理学家，我们的眼像照相机一样，镜头打开，外面的这个景观收摄在照相机的底部。 没有大小的分啊，我们眼睛这个镜头并不很大啊，确确实实是在他这个影像啊，在这些屏幕上。第六意识，这是分别；第七是执着。实际上，他并没有执着外面的境界，因为六识跟七识是在里面。啊，他分别之处完全是第六识的屏幕。啊，他没有办法接触到外面境界，外面境界是阿赖耶的三细相。啊，那五十一个心所呢，就更加了。啊，是他们的这个四分啊，相分、见分、相分呢、自证分、正自证分呢，那都是从前五六十啊，我们讲前面六十，眼耳鼻舌身意。啊，都是从他那里接受的信息，啊，传播在第六意识，传播在第七识，啊，传播在阿赖耶识，啊，只有舍识用根的人，见到阿赖耶的真相，啊，我们现在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懂得。啊，完全我们生活在虚幻之中，没有法子接触到真实。只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。华严经里面原教初住以上，他们接触到真相了。啊，接触到真相，那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所以十宝庄严土并没有离开我们。啊，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摄影棚里面，外面镜像看不到，但是我们从镜头上的时候传播外面镜像，我们在房间里面全部都看到了。啊，是这么一种情形。啊，我们这个分别妄想执着全是在屏幕上。啊，绝对不是在事实上。啊，在以前我们学华严的时候讲过很多次，也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这个确实这种联系像个网络一样，你看八个识啊，就是八个屏幕，五十一个心所就是五十一个屏幕，其实五十一是归纳的，要展开无量无边呐。啊，自他可以交换啊，就像现在的网络一样啊，从我的网络能收看到别人的啊，别人的可以传播给我啊，能够互相交换啊，互相传播，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信息你全收到了，一刹那了，时间太快了，一收到之后，三种现象都有所改变啊！所以《还原观》上告诉我们：“畜生无尽”，这个现象就像万花筒一样。啊，只有真正有定功的人，他知道 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他有能力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这是法身菩萨了。设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都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还是用阿赖耶，跟我们一样，只是他们用的纯正，我们用的偏邪，这就错了。我们用错了啊，所谓是用错了心呢。与伦理道德因果相违背了，这就用错了啊。伦理道德因果是真的，啊，所以宗教经典里面所说的正法了，中国古圣先贤所教的正法，人要相信正法，要依照正法来生活，来工作，待人接物，宇宙一片祥和，什么灾难都没有啊。用错了，用邪了，用偏了啊，小灾难就是自己的疾病死亡，这是小灾难，大灾难就是这些地球的这些灾变啊，地震、海啸，啊，飓风、火山爆发这一类，是不是贪嗔痴慢所引发的？啊，佛教导我们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水火风的灾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贪嗔痴是所有疾病的根源，是一切灾难的祸害祸源。古时候由这些大圣大贤教化众生，现在没有了啊！为什么这些圣贤现在不来了？现在人不相信，你来了教化他，他不但不相信，他还说你迷信，还要羞辱你。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，应机施教。楞严会上佛说得好，他们来到世间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，随心应量，一丝毫不勉强啊，把整个宇宙性相理事因果讲清楚讲明白，帮助你觉悟啊。觉悟之后，你把你自己错误修正过来，你就正果了啊，这个阶段叫修行，行使行为，起心动念是意的行为， 言语是口的行为，造作是身的行为，行为错误了，必须加以修正，这叫修行。修行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。错误的标准是什么？是心德。自信本具的善德善能，要依据这个。在佛法里面讲，无戒是善。是心得了。在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。这些圣贤的教诲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决定超过一万年。印度婆罗门教有13000多年的历史，我们相信中国圣贤传下来的教育不会在他之下。只是那个时候没文字，中国文字的发明是在皇帝时代，距离我们现在4500年。孔子说得好，我们相信这个读书人是圣贤人，绝对不会说妄人，不会骗人，人诚实厚道，他的话可以相信。他自己说他一生述而不作，幸而好苦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夫子他老人家一生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都不是自己的，古圣先贤以前一代一代传下来，没有文字记载。他那个时候有文字了，把古人这些传说用文字写下来，流传给后世。所以后人称他为集大成者，称他为大成至圣先师。即古今之大臣，不是自己的。他相信古人，他喜欢古人的这些教诲。由他这两句话让我们想起论语里面所说的这些东西，他老人家说的。很可能呢，都是10000多年前祖宗传下来的。祖宗的教诲非常简单明了扼要，你好记，那么有文字你一定能记得住。像五伦五句话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我想传10万年也不会传错。太简单了嘛。五常就很简单，五个字，仁义礼智信。四维是四个字，礼义廉耻。八德是八个字，孝悌忠信仁爱和平。这是孔夫子记录传到我们这现代，信得了。 啊，中国人在过去世世代代，一直到满清末年、民国初年，都还遵守这些道德。啊，只是到民国不讲这些了，不提了，渐渐大家忘掉了。现在提的这些东西啊，在国内啊，很多人感到非常陌生。前些年我们在汤池小镇做实验啊，只做了一个弟子规的实验，当地人民都感到非常惊讶，我们老祖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东西，为什么我们不知道。啊，展开教学三四个月，这个小镇就起了180度的变化，人的良心唤醒了，让我们深深感到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啊，善是真的，恶是假的，你本来是善的啊，你是把恶迷了，把这个善迷了，善丢掉了，我才起来，把善找回来了，我立刻就消除掉了，就化解了啊。所以汤池三年的实验，我的结论是两句话：人之初性本善，真的。第二句话，人民是很好教的，在这之前我办这个后这桩事情，总以为要2年到3年才能看到效果，没有想到3-4个月效果卓著啊，我们这些老师都感到非常惊讶。啊，中国大陆前司法部长高昌礼先生在我们中心住了半个月，他告诉当地的书记啊，正好我那天在做，我就听到他人家讲的，汤池经验可以救中国。啊，这是真的 啊！所以有人问我，国家遭到灾难，我们要问谁？啊，这个是在和谐拯救危机里面，啊，陈大慧先生提出来的。我告诉他，我说你看看，3岁小孩。他遇到困难了，他找谁？啊，肯定去找他爸爸妈妈，他不会找别人。我们今天国家社会遇到困难了，找谁？找老祖宗啊，就能解决。老祖宗不在了，老祖宗留下来这些宝贝啊，这些经典里头有啊，有解决的方法了。如果你把它丢掉了，你到外面去找，你找不到。 一定要回去找老祖宗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最辉煌的朝代，唐朝啊。现在在国际上，我们到许多国家啊去旅游，看到的唐人街。他为什么不说汉人，不说宋人，他说唐人街，这就说明了唐朝在治国啊，在教育是各国朝代所不及啊，这是唐太宗的事业。啊，唐太宗18岁跟着父亲起义啊，那是隋炀帝晚年的腐败，人民太苦了啊，所以反抗政府的人就很多啊，唐太宗父子也是其中之一。5-6年的时间，把动乱平定了，啊，社会也安定了，建立唐朝的政权。啊，他父亲这是唐高宗，啊，父亲过世之后，他继承王位就是唐太宗。那一年他29岁，这年轻啊，想到如何把国家治好，让人民都能过得幸福生活啊。他年轻读书不多，他晓得找老祖宗，啊，派魏征领导一个小组，啊，小组的成员都是当时的大儒，啊，中国留下来祖宗留下的典籍。经史子集啊，这四大类太丰富了，从哪里读起，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读啊，给下令给魏征呢，希望魏征替他收集啊，这些典籍里头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啊，这些文字他需要，你们到书里面去找，把它抄出来送给他看。他们在大量图书里头找到65种啊，经史子啊，集就不要了，集是文学，他不要看啊。65种里面有他需要的，抄出来变成一部书，叫《群书治要》啊，全是很多啊，一大群的这些典籍里头。啊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重要的这些文献 分量不多，总共50万字。这部书成功之后，唐太宗天天读它，手不释卷呐。王公大臣、五品官以上的，通通要学。这就是大唐盛世所依靠的祖宗的教诲。所以他厉害，他知道找祖宗啊。啊，祖宗的精髓他都读到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了解，只有老祖宗这些东西不但能救中国，而且能救全世界。能救全世界不是我说的，是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。在20世纪70年代，汤恩比博士说过，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术与大乘佛法。啊，对，英国人讲的。啊，中国老祖宗的智慧，中国老祖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成果。成果是证明啊，你真照做，真的太平盛世现前了。啊，非常可惜的就是《群书治要》这本书，唐朝亡了之后，这书就不见了，失传了，所以宋元明清都没看到这个东西。乾隆皇帝退位，把王位交给儿子，他做太上皇。啊，中国历史上真正做太上皇就他一个。啊，儿子嘉庆，嘉庆皇帝登基，日本人送他一份礼物，礼物里头有一部《群书治要》，这才发现呐。啊，所以《群书治要》这部书从日本又回去传到中国来了。啊，民国初年。那个时候传到中国来，我看到序文里面写到的不超过10套，分量太少了，知道的人不多，看过的人就更少。啊，我知道有这么一桩事情，有这么一部书，我没看见过。啊，其实心里常常想着，10几年前，台湾商务印书馆把《四库全书》印出来了，世界书局将《四库会要》印出来了。这是中国两个国宝啊，我们欢喜啊，为什么不会失传呢？啊，有这么多套分散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图书馆、大学图书馆收藏，啊，这书就不会失传了。啊，我们感到无限的欣慰，啊，我的年岁也大了。 啊，那个时候我60多岁了，将近70岁了。啊，读书没有时间了。啊，我买了这些书。啊，会要先后总共买了将近60套。分送给国内大学图书馆。啊，全书我只买到一套。最后这一套它没有了。啊，现在放在讲堂，你们能看到的。啊，可是前年他们又发心再版。啊，这是个好的机会啊。啊，再版我就买了100套。啊，正好有一个同修送一笔钱给我。啊，希望我的这一笔钱呢用在教育事业上。啊，我就把这笔钱买了100套似乎全书。啊，书店对我非常优厚。啊，特惠的价钱买得多吗？一套美金50000块钱。他送给我这一笔钱是500万美金，正好买了100套。啊，所以诸位同学要记住，我不会向人化缘，我不希望人送钱给我。啊，这样的好事有肯发心的人一个人承担了，化小缘多辛苦啊，那个事情不能干了。啊，买了这些书之后啊，我就想怎样把书里的重要好东西啊揭露出来，我们另外再编一册，那这就方便了。我没这个时间，我去找人呐。啊，跟唐太宗想法完全一样。啊，我在国内找一些大学教授。啊，好像用了5-6万人民币。啊，请他们退休了，退休这些老教授。啊，给我选这些，做出来了，不很理想。啊，所以我就想唐太宗的这部书，哎，结果想到了。啊，没想到是民国初年，商务印书馆呢，把《四库全书》印了2次，就是这个全书之要。啊，一次是原本日本的原本，另外一次他们排印啊，在这个丛书集成里面啊，版本跟万有文库啊完全相同啊，那很不容易的，民国初年啊，我今年85岁了。在我之前呢，我都没有出生呢，啊，居然呢，我讲经的时候提到，有很多同学听到了，大概替我到处留意去找，哎，找到了2部，啊，2种本子都找到了，啊，我交给世界书局，啊，世界书局是老朋友了。啊，请他照原版影印啊，我说我给你买10000套啊，这个书印好了，最近寄了1套来给我看啊，分量还是太大，所以我就想了，能不能在这里头再选360段啊，每一小段啊，一天一段，360段 啊，或者是360句，一天一句，啊，编一个小册子，可以装在口袋里。我提出这个，我们响应的同学有，啊，今天传这个信息给我，啊，工作开始了，啊，这个4月23号，第一轮的筛选结束，就是圆满了。4月30号呢，第二轮呢筛选，5月15号啊。就定稿了，可以送给我看了啊，我们就准备来印啊。他说6月7月的时候就开始翻成英文，我相信今年年底英文本可以出来，可以对全世界流通啊。那么这些工作在经费上我都足够了啊，希望大家听到这些话生欢喜心就好，不要出钱给我啊！不要拿钱给我啊！如果有人说我做这些事情需要钱啊，你们大家捐钱，那不是捐给我的，是捐给他的。那他都收去了啊！我话先说清楚，说明白啊！我不会问任何人要钱啊！我要真问人要钱的时候，我会找企业的老板。我需要1000万，赶紧拿给我。哎，一个人，我不会找2个人。那得有缘吗？他做吗？他的功德吗？我介绍给他吗？啊，因为这些年来，啊，以前我们宗教局叶局长曾经告诉我，啊，国内也有一些人拿着我的名义到处去化缘，他这是非法的，这些事情他说你都不知道，我是真不知道啊。他说这个是这个国家了来处理这个事情啊。我说太好了，我也很感谢我们政府啊。所以诸位同学们一定要记住，拿着我的名义在外面化缘，我完全不知道啊。这些事情我做，我也常常讲，知道的人很多，我在做一些事情啊，资金一点都不缺乏啊。我一生不向人伸手要钱，85岁了还问人要钱，成什么话吗？哪有这种道理吗？啊，所以将来输出来之后，欢迎大家翻印啊，也不要寄钱，我不管这个事情啊。这些书没有版权啊，欢迎翻印流通啊。这在此地特别跟大家声明啊，这都是好事啊。经典呢，亦复如是啊，我们对于《无量寿经》有宣读啊，就是重要的这个开始。我一共寻了70多条啊，在晋宗同学手册里都有。啊，分量太多了，记不住啊。最重要的句子要记住。啊，像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这个重要啊。佛在哪里啊？佛在我们心里头啊。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观经上讲的啊。是心是佛就是这一句的意思。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 入一切众生心相中。那我们现在念佛，就是示心作佛啊，这一句是示心是佛。我们在肯发愿求生净土，念阿弥陀佛，示心作佛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？啊，所以众生心，我们自己的心跟佛心是一个心，哪有差别呢？啊，所以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！起心动念，一切诸佛如来通通就知道了。经文上佛即知之，是王子等后当作佛，这释迦牟尼佛等于给他们受记呀。啊，前面把理说出来了，啊，后面这一段，这一段是说明因果，说明人没有死，说明轮回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看他经上讲的比喻前世诸菩萨道啊，就是阿舍王子这些人，不是这一生修行啊，生生世世啊，能够遇到佛听佛讲经说法，多大的福报啊。啊，偶尔遇到佛了，都是无量劫前的因缘，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，我们想想他的善根福报多大？啊，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时代，今天能遇到无量寿经，能听到佛经上讲的这些话，我们如果不是前世诸菩萨道，无数劫来供养不知道多少佛了，我们能有这种善根福德因缘吗？不能小看了自己啊！啊，阿舍王子能做到的，我们都能做到啊！啊，黄念老在此地劝勉我们呢，啊，应该要像阿舍王子这些人一样的闻法欢喜，啊，把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事理都搞清楚了，都搞明白了，自己身心不移啊，尤其这个法门不可思议，法门无比殊胜，第一无上大法， 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了。啊，我们只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里，心里面牵肠挂肚的东西统统放下，啊，起心动念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心里头都有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，见阿弥陀佛，成佛，就成功了。啊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别想它了。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没事。啊，与我们不相干吗？我们要想是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那我劝你首先成就自己，自己没有成就，你帮就不帮，帮不了人啊。自己成就最快速的最稳当的，无过于往生净土清净弥陀啊，你很快就成就了啊。前面我们在48愿里面20愿读过啊，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即是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阿惟越智菩萨，化身菩萨了，在中国大乘里面讲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那是阿惟越智菩萨所以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那个地方去，我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啊，就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了，那可以说跟释迦牟尼佛跟慧能大师就平等了啊，因为他们是阿惟越智菩萨，我们才有能力，才有智慧，才有方法，才有经验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。啊，这是你真正有大慈悲心。啊，救苦救难，唯一能够实践的途径，你可不能错过啊！啊，那么到极乐世界去的时间是又快又好。那为什么？那早去早来嘛。啊，得真干。真正能满足你的大愿啊！你看底下说这些人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啊，迦叶佛师，彼等为我弟子，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啊。那个时候曾经跟过释迦牟尼佛修学佛法。今天呢又空到了，释迦牟尼佛在此地示现成佛啊，这些过去的老学生又碰到了，他来供养佛像指引，哎，又见面了。这不是一时啊，这段经文里面讲了很多很多事啊。生生世世不离开佛法啊！换一句话说，生生世世他们有迷惑颠倒啊，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阿舍王子他们修行的功夫不是等闲之辈呀。啊，不是三国阿那含以上，怎么能做到不退转？啊，世尊成佛，他还能参与发挥，做影响众。啊，帮助佛教化众生。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。啊，那么这是表，愿力不可思议。啊，学生爱老师啊，感老师之恩啊，生生世世追随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从年轻遇到这些老师，都是过去生中缘分，没有缘分你怎么能遇到？没有缘分你怎么会学会？啊，所以让我们在这里反省。啊，我学佛因缘是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，方老师跟佛的缘很深很深。啊，当代的哲学家啊，他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遇到今天。啊，我那时候好奇，向他人家请教，这佛经这些你从哪里学来的？啊，他告诉我，抗战时期，就是二次大战的时期，他在中央大学教书，有一段时间生病，啊，有朋友介绍，啊，这个峨眉山风景很好。啊，环境非常优雅，那个地方养病啊是最好的地方。啊，他就去了。啊，在峨眉山养病住了三个多月。啊，山上那个时候没有资讯呢，报纸杂志都没有。也没有电话啊，山上只有佛经啊，读书人嘛，没有事情就看看佛经吧，这一下就看进去了，越看越欢喜，从此以后没有一天不读经啊。台湾第一次翻译日本万字序藏，这个消息我知道了。 我告诉方老师，方老师真的，真的，是真的。他到第二天就去订购了一部。啊，我也买了一部。啊，研究佛经这部《虚藏》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。啊，因为它里面古人的注解很多。啊，看古大德的注解就在万字虚藏。啊，大正藏首的经多，注解很少。啊，你要看古大德的注解呢，万字虚藏。啊，老师遇到我之后，大概两三年，他在学校里面开课呢，全开佛经。这大概是在大学里头啊，头一次，也可能只有这么一次。啊，讲大单元，啊，在台湾大学晚年。大概20年的样子，讲大乘佛学、隋唐佛学、魏晋佛学，啊，从台大退休之后，辅仁大学请去了，在辅仁大学讲华严哲学。啊，晚年的时间所开的课程全是佛学。啊，他79岁往生的，走得太早了。他要多活10年，那对台湾佛教界影响就太大了。啊，正是他对于大乘全部接受了，他走了，啊，非常可惜。啊，我跟他的时候，他才40几岁，啊，那个时候对于佛法没有完全接受，啊，他只牙爱的一部分，就是佛经。讲的哲学里讲的多，啊，他还告诉我，佛教里头一半是高等哲学，一半是迷信，但迷信那一部分不必去学它，啊，学他的信宗、三论宗、啊禅宗。跟法相为师宗，啊，天台跟华严，他也非常欢喜，啊，特别把华严经介绍给我，啊，到晚年的时候啊，不再说佛教里头有迷信的部分了。啊，原来认为是迷信的部分呢，啊，都是了不起的学术，啊，全部接受了，真难得了，啊，他老人家也皈依了，啊，正式受三皈，啊，拜广庆老和尚为师。啊，成为真正的佛门弟子，这不是迷信呐！啊，真搞清楚啊，真搞明白了。我对佛法也是如此，没有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不会相信的。 啊，那么这讲四生的关系啊，与佛的关系，像方东美先生与佛的关系，不是过去生中有深厚的根基，那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我跟他老人家意见如故，啊，绝对不是偶然的。我进佛门，他接引的，啊，不是他，我不能生起信心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出家。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这哪里是偶然的？啊，第一本佛书教给我念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释迦牟尼佛传记，唐朝时候人编的，啊，大藏经里面说的有。啊，告诉我，你要学佛，你对释迦牟尼佛要认识。你要不认识他，释迦牟尼佛真正东西你就学不到。啊，你必须认识他。啊，所以释迦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！学儒要学孔孟，孔孟是好样子；学道要学老庄，典型在那个地方，怎么会错呢？所以这段经文里头说这些关系，生生世世。不是一生一世啊！啊，我们敬爱老师，尊重老师，啊，老师的教诲我们常常记住，啊，时时刻刻要把这些教诲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。落实在处事在人就真的受用啊。啊，我自己学佛60年。讲经教学53年，我没有道场，居无定所，我一生过着游牧的生活，哪里有缘哪里去。这个道场你们同学知道啊，是给你们物质辈建立的，是供养你们啊，希望你们能真正依照佛所说的去做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你们成功了。啊，戒必须是三个根，儒释道的三个根。你能花个1年2年时间把它做到，你就具备了圣贤的基础，具备了学佛的基础，你有资格成菩萨成佛，你有资格成为孔孟老庄，不是做不到啊。10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可观的成就。 啊，你们看到中国东北刘素云居士，他是55岁才闻到佛法，65岁他成就了，10年，正是古人所讲的十载寒窗一举成名。啊，他真正听经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啊，发心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他10年当中就听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听光碟。我问他了，《无量寿经》我讲过10遍了，你听的是哪一遍呢？啊，他也不知道。啊，他把情形告诉我的时候，啊，是早年在景美图书馆讲的。好像是2遍、3遍那样的，很早。啊，那个时候是用那个录音带录音的，没有画面，录音的。以后这一套录音带做成现在的光碟 CD， 他拿到这套光碟，一天听一遍，一个小时听10遍，就是一天听经10个小时，10年不中断。一部听完了，从头再来。啊，每一天1个小时，重复10遍，长时熏修，一门深入，他做到了。啊，除了听经之外，他就念阿弥陀佛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人非常老实。啊，现在在外面讲经教学，人家问他你怎么学成的，他说6个字。啊，他一生成就就靠6个字：第一个老实，第二个听话，第三个真干。这6个字不是他独有的，古今中外诸佛菩萨都是这6个字成就的。啊，你一生不能成就，换一句话说，你不老实，你不听话，你不肯真干，你这一生呢，空过了。啊，他能把这个6个字抓住，不放松。啊，10年成就了，虽然只学了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真的是滚瓜烂熟啊！啊，请他讲别的经典，讲得头头是道。这是什么？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当中的第一经，他选对了，学这部经得一切诸佛的加持。为什么？你看看世尊在这个经里的介绍，十方佛赞，小本弥陀经里面你们看到6方佛赞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极乐世界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。啊，在这个经上世尊告诉我们，诸佛对他的赞叹，释迦牟尼佛的代表赞叹他时， 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选经太重要了。我第一次讲华严经，民国60年。那个时候常常在海外弘法，回到台湾就继续接着讲，我记得讲了10几年，80讲了一半，40也讲了一半，突然有一天我就想到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成就的，善财童子学的是什么法门，因为后面没讲到，我就到后面翻去看，看到40华严第39卷，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。再看看53参，善财童子第一个参访的吉祥云比丘，吉祥云比丘修什么法门？般若三昧，专念阿弥陀佛。为善财开示21种念佛法门，21是密宗里面表法，大圆满了，把10方30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法归纳为21大类，一切经教全是念佛法门，不可思议。善财童子第一个先访问，那就是先入为主。再看最后的第53个，普贤菩萨10大愿望导归极乐，这才完全明了，善财童子彻头彻尾就是修一个念佛法门，一生成就。当中51位善知识是代表一切法门，一切法门他都通达，都明了，没有修，只修念佛。其他的看看听听就行了。我从这个地方才完全死心塌地的修净土。以前只是对净土不排斥不反对，但是没什么多大兴趣，对他不认识不了解。所以我入这个净土法门是华严法华楞严带领我过来。楞严经里面25圆通章，观音实质我明白了。所以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，佛法智难行易，行真的不难，知太难了，但是你不知，你的信心怎么起来，你愿发不出来，所以知必须得通过然后我们才了解，才体会到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。为什么？ 是帮助这些中上根性的同学断疑生信，这目的在此地，信心正生了，愿正法了，那就很容易了，一点都不难啊！刘淑云就做了好样子，哎，他有信心，他能坚持十年不改变啊，一部经一天听十遍，啊，这是现身说法了，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要知道他55岁开始，65岁成功。啊，那么我们学院的同学应该差不多也都到这个年龄了，接近50了，来得及。你要学刘淑云的话，好好的十年在这个地方，你成就了，你才对得起这个道场，你才对得起十方的供养。啊，今天这样的修学道场大概在全世界可能也只有这一个了。你们在这里自由自在，没有任何约束啊。我们这个做法是学释迦牟尼佛的，但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个个都是持戒修定开悟的，那我们这同学还是凡心的，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名闻利养啊，烦恼习气没放下了啊，那不成就来生就是三途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不大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。那现在呢，听到这部经，这部经在此地是细讲啊，已经超过600多个小时了，这部经讲完我估计1200个小时啊，我希望在这里多注意一些事情，因为这里我们每天可以讲四个小时啊，今年年底或者明年春天这个经就可以讲完了，这是一桩大事情啊啊，大家真正把刘淑云讲的6个字抓住啊，听话，不是听我的话，我的话你们不相信呢，你们也相信我早成功了，听佛在经典上讲的话我们大家是同学，我们的老师是诸佛菩萨啊，你们真干会真有成就啊！现在这个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严重 啊，真正学佛的人心是定的，不会受外面境界干扰。啊，你住在这个地方，这地方是佛地。啊，所以一个人要有信心，要有愿力。信心愿力不可思议。普贤仪十大愿王祷告一乐，弥陀以四十八愿接引众生，净宗是普贤法门。啊，这是每一次提到这个经，都会向大家慎重的郑重介绍。啊，这一部经第二品，德尊普贤。如是道三个根，你要是不扎稳，普贤十愿做不到啊。深愿的境界，厚厚深于浅浅。啊，没有普贤十愿，你就没有条件进入极乐世界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普贤十愿是华严境界，没有四十八愿，你跟阿弥陀佛不是同志啊。你往生就有障碍呀！啊，所以我们编定净宗同学招募课本，啊，把早课读的经文就是本经第六品四十八愿。我们要心同佛，愿同佛。晚课我们采取的这个经文是本经的32愿32品到37品。啊，那一段经文长，讲什么东西呢？讲五戒十善。断恶修善，忏除业障。啊，我们用这个专修净土啊。啊，今年的书。一切时一切处净缘现前，能够提得起经典里面的教训，帮助你改邪归正，帮助你端正心念，这些身才不空过，决定往生。啊，一切皆赖信愿行为资粮而得平安。要真心，要切愿恳切的愿望，要真心。啊，这个真心是什么呢？就我常常讲的，劝导大家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阿弥陀佛以外的全都放下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。这样你就能得彼岸。彼岸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是故行岸寺云， 修行即悟啊，立愿就现。祖师的话了，修行最急要的、必须得做的，就是立愿啊！立愿，它的根依据是正信啊！你不信，愿立不起来。真信之后啊，愿就生起来了。啊，你看这个经文，每一篇、每一段，佛菩萨、祖师大德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，我们不能不感恩。不能不认真呐、啊！这个世间是假的，包括自己的身体，没有一样你能带得走的。信念行可以带得走，啊，凭借你的真心切愿都行，啊，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往生。幕后这段供养400亿佛，迦叶佛等彼等为我弟子，今供养我佛像之也，表善根与因缘之不可少也。你看小本弥陀经上说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以少善根，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跟这是一个意思啊，那么我们善根福德因缘少不少？不少啊！善根是什么？善根是能信能解。如果你对这个法门有疑惑，你不了解，你善根少了啊！可不可以补足？可以啊，像刘素云居士一样啊，一天听一篇光碟，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重复听10遍，这是什么呢？把善根补起来。啊，他善根补足了，你去问他往生有没有把握，他有把握，他随时可以往生。所以他对这个世间彻底放下了，什么时候走都可以。还有人想跟他学，他就可以多住几天啊，没人跟他学他就走了。生死自在啊，啊，福德是你能愿能行，你愿生净土，你真念弥陀，你有福啊。因缘是你在这一生当中的人生，我们佛法遇到的净宗，又遇到这个慧济本，你这个缘太殊胜了。啊，这个缘分很不容易遇到。啊，三个条件都有了，你要是不能往生，那就是你自己的业障太重了。啊，烦恼习气太深了， 你依旧敌不过烦恼习气。啊，每一天在学习，善根福德不够，就学流所缘。啊，能在很短的时间把业障消除。啊，都是在一心的。世尊也常说，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把心放在哪里？放在阿弥陀佛上。啊，心里没有阿弥陀佛，还胡思乱想，你错了。啊，谁障碍你？你自己障碍自己。谁破坏你？自己破坏自己。没有任何人有力量破坏你。啊，你还有贪嗔痴。如果贪嗔痴还这个念头很浓，那你就要提，时时刻刻提出警告。啊，贪跟恶鬼道相应。啊，嗔跟地狱道相应。痴跟畜生道相应。你这三个东西还很浓厚的话，你跟他们的缘很深。啊，你还有自私自利，你还有名闻利养。啊，这说明你对大乘不了解。你在大乘法里头没有得到法位，没有尝到法位，没有得到法喜。啊，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说你错过了。你在妄想当中度日子，你辜负了释迦牟尼佛，辜负了你过去生中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。啊，你还是用轮回心在造轮回业。啊，这不可能往生。本经复会诗文品，啊，这还在后面，第47品，啊，倒数第二品。经文上说：“若不往昔修复会，于此正法不能闻。”啊，净宗无量寿是世尊出世第一正法。这个条件是你要不是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有复会的根基，你听到这个正法才会生欢喜，你才肯正干。那如果你复会少，这一生遇到了不相信，遇到了还不愿意往生，这个世界好啊，这个地方值得留念啊。极乐世界你没看到，你不相信，这是什么？没有复会耶。为什么说没有复会？这个法门你遇到了，你这一生可以做佛去了，那要多大的福报，那要什么样的智慧。所以你不相信不肯学，这是正常的。大福慧的人10,000人当中难得有1-2个，所以你就晓得遇到这个法门，听到这个法门，不相信不愿意往生， 那是正常现象。绝大多数的人啊，李老师当年在台中告诉我们啊，他是以自己道场台中莲师，10000个莲友当中真正能往生的就3-5个，1/3、1/5，其他都不能往生。什么原因？福慧不足啊。李老师是大德，天天讲经教学啊，现身说法，做出典范给我们看，看得懂的人不多啊，凑热闹的人很多啊，真可惜啊。啊，学得真干。我在台中10年。啊，李老师这个本子给我了。啊，同学当中很多人不知道。啊，他给我的本子就是他的眉注本。那个时候黄念老这个本子还没出来。啊，他在后，李老师又在写。所以我早年讲过10遍。只有最后的一遍是参考了念老的这个大境界。前面都没有。都是以李老师眉注讲的。底下两句是，一曾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行此事。你中了大福啊。你在过去生中啊，你见过佛啊，你供养过佛菩萨了啊，这样的福报确实是不多啊。这样的人在这一生当中，他往生肯定是啊，即使是在凡圣同居土啊，也是上辈往生啊，上辈往生就自在了啊，想什么时候走就可以什么时候走啊，临走的时候佛就来接引，不需要人助念，不需要人照顾，自己真正做得了主宰啊，这是上辈往生。所以遇到了他真欢喜啊。我们用这首偈看刘素云，刘素云过去生中肯定是修大福慧啊，要不然是偶然遇到他就升起这么大的信心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10年，不改变，不被境界所转，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今我等能遇世间，复能信受啊，则绝非小缘。今是今天，我们，这是念老所说的，啊，我们在今天，在这个时代，能够遇到这部经， 遇到之后能信能接受，这不是小缘啊。下面就说了，盖由于过去生中非于一佛二佛而种善根，是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也。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我们过去生中没有种这样大的善根，你怎么可能生起信心？从这一点呢，我们自己能反省，能够体会到我过去生中有没有种过善根，有没有种过福慧。我今天遇到了这样稀有的法门，是不是真的把它看作稀有，还是把它看作平平常常无所谓呀？平平常常无所谓，没有善根福德了，不是祸。这一部大藏经摆在面前，这么多经典，我在美国，那是有个同修，现在听说在北京，也是个美国公司的代理，在大拉斯的。一个同学问我，如果在一切经里头只允许你选择一部经，你选择哪一部？我没有考虑，也没有犹豫，直截了当告诉他，我会选择弥陀经偶业大师的要解。我要不是世界上这些地方，这个人请我讲这个经，那个请我讲那些经，恒分众生呐。要依照我的时候，我一生就讲《弥陀经要解》，讲这一部经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，无量寿经的这个汇集本，我还没看到。那么这两样东西看到了，哪一样好？两样都好。你要愿意细讲无量寿经，你要愿意略说，那就是要解。要解，印光大师赞叹说，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赞叹到极处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要解就是阿弥陀佛自己来说的。那么这部经，夏莲居老居士用了十年的时间汇集成功。阿弥陀佛加持他汇集这么样的完整，太难得太稀有了，不能不珍惜，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们遇到了。故应一如阿舍王子的文经发愿，持六字之德号，入一尘之愿海，辗转教授同证弥陀。这是黄念老劝勉我们的话。你说我们应不应该像阿舍王子一样？听了这个经之后，正法缘 真正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能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这就是一尘缘海。一尘是一生成佛，那下面一句是帮助有缘人辗转教授啊，遇到有缘同学，我要真教他，我教他真的，不教他假的，我教他是真中之真，纯中之纯。愿心平等啊，传授正法，究竟的目标是同证弥陀，这就是二舍王子的愿望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愿意做佛，真想做佛，不但要做佛，我们要做阿弥陀佛，向他老人家学习，学习的成就跟他老人家一模一样。同心同德同愿同行，啊，在这个世间你们所要的我完全不要，跟你们没有冲突啊，我所要的你们也不要，所以没冲突啊，啊，大家可以和睦相处啊，你要这个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全给你，啊，要这些东西，实在告诉你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这是六道里头的。你要想真正往生，必须把这个世间东西全部舍掉。啊，连亲情都不能带。啊，亲情也是烦恼的根啊，有这个东西是非常大的累赘啊，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大障碍，不但障碍你往生，障碍你正信，障碍你理解，障碍你智慧，障碍你福德，有百害而无一利，你留恋他干什么啊？啊，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那是有百利而无一害，你为什么不选择？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